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建筑二的节目啊！卓然兄 Carmen， 我哋上一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紧喺香港嘅一啲殖民地建筑啦。咁嗰阵咧都讲到好多啊，主要都系西式，咁即系话咧由英国人由佢哋嘅地方带嚟香港嘅一啲嘅建筑嘅形式啦。但我哋咧就系睇翻喺中国嘅建筑喺香港其实都有迹可寻噶。我哋依家见翻其实都有好多中式建筑系可以喺香港见得翻噶嘛。 理论上当然系如此啦。其实我哋之前啲集数都有讲过噶啦，就譬如我哋话一般嘅普通嘅华人住都有啲华人嘅房屋啦，亦都被即系当时嘅殖民政府为，呢种系一种有问题嘅居住方式，甚至乎系要拆嘅，甚至去处理嘅。咁亦都喺我哋之前嘅集数嘅建筑二里边，我都揾 Stanley 讲咗一整辑嘅即系中国建筑，亦都有呢种东方建筑嘅延伸嘅日本建筑嘅人都讲咗好多。咁譬如我哋会讲到一讲中国建筑嘅时候，我哋会谂到一啲嘅木嘅 大屋顶啦、 大屋顶啦、木嘅构件啦、立面点样处理啦，种种唔同嘅木嘅一个结构部分啦，侧边嘅两边嘅唔同形式嘅诶，再上一集都讲到譬如山墙，侧边唔同形式嘅一种嘅结构啦。咁亦都侧边嘅结构亦都同屋顶连埋啦，譬如我哋讲到冇电顶啊，种种唔同嘅顶嘅时候咧，都同翻佢成个嘅建筑物连结嘅。咁所以简单讲就系、中国建筑系由顶至底有一套完整嘅规律同埋观念，而系可以话系一个有延伸性嘅，即系话你过千年、过二千年嘅历史里边，大抵可以用一条脉络去讲述嘅一种东方嘅建筑。咁所以你话佢系咪一种建筑风格，或者系咪一种连出嚟可以揾到嘅建筑模式咧？系嘅，系咪？咁但系。有趣嘅就係呢一種嘅東西嘅演變落實到去香港，咁而事實上喺香港嘅實質上嘅建築物發展裏面，可能開埠以後見到嘅呢種嘅變化會係點呢？其實係變得好有趣，同埋好難我哋話啊，香港的建築就是中國建築，或者香港的建築就是西方建築就可以講完㗎嘛。 因為呢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到好多，我哋之前嚇由阿黎東耀阿 Stan 咧同我哋講嘅。好多都集中喺嗰個我哋所謂嘅古建築啊，即係嗰種大屋頂啊、冇電頂又好，嗰啲都係一種古建築。但係去到現代，我哋都話香港開埠都已經係十九世紀中葉嘅時期啦。咁嗰陣我哋已經可能可以慢慢撇除咗嗰種古建築嘅式樣，然之後入咗一個現代嘅時期。咁嗰啲嘅感覺就會好唔同㗎啦。除咗係話用個材料唔同，無論係望上去嗰個外觀上面成個結构其实都已经好唔同噶啦嘛，咁所以中国建筑喺香港嘅发展又会系点样？ 嗱，我哋上一集咧即系讲咗好多系殖民地嘅西式建筑啦，呢啲建筑我哋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旧立法会啊呢啲，咁喺咁早期咧都可以起到一啲咁宏伟嘅建筑物啊，咁更加冇理由我哋而家走翻去起翻啲传统嘅中式一啲砖木结构嘅建筑噶啦。嗱，所以今集咧我哋想为大家介绍咧，都系集中喺1920或者30年代咧喺香港起出嚟嘅中式建筑。咁呢啲中式建筑咧就唔系翻去传统嘅中式建筑，反而系一个咧中式建筑嘅现代化嘅过程嘅一个产物嚟嘅。 系啊，同埋你翻去殖民地历史，我之前有几集都有讲嘅，啲都早期嘅外国建筑师起中国建筑根本系冇可能嘅。同埋有冇本地建築師亦都唔知道點解要起你嗰種建築，同埋咁我嚟到我係勝利者，我梗係起我自己想起嘅嘢啦。咁亦都有講過好多當時嘅一啲嘅大班啦，其實佢哋點樣去建設一個佢心目中嘅維多利亞城或者中環嘅一個位置。咁所以我哋可以理解點解條線索會去到1920年之後先會產生嘅，就係話我哋隨住嗰個香港嘅發展咧，唔同嘅人喺香港都有發跡嘅一啲部分。我哋話除咗英國人或者喺英國下邊嘅唔同殖民地嘅人嚟到香港。 港嘗試去發圍啦。咁但係我哋話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係一個關鍵嘅時期，我哋話呢一批嘅無論係土生葡人啦，唔同譬如印度嚟嘅投資者啊，開始慢慢地冇咗嗰個核心嘅位置，更加多嘅華人喺度咧開始係上升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時候或者一戰後嘅變化之下，有華人開始喂我都要起一啲正嘅樓都好合理啊。 嗱，不過好有趣嘅情況咧，就係我哋上集提到咧，或者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咧，就係話一開始香港成為殖民地嘅初期咧，香港係冇建築師或者冇華人嘅建築師，以致我哋要請一啲嘅外籍嘅建築師嚟到香港，咁所以佢哋又起翻啲西式嘅建築咯。咁但係去到咧二十世紀初期咧，仍然係好多外籍建築師嚟到香港同埋嚟到中國裏邊做嘢嘅。但係呢啲建築師咧，有啲咧係反而咧希望咧去做一個新式嘅中式建築嘅。嗱，譬如我哋而家所講嘅中國建築嘅現代化過程咧，其實一開始咧就喺中國大陸發生先嘅，特別係當時好多教會啊、傳教士嗰啲嚟到中國咧，佢哋希望起翻一啲嘅即係建築物咧，係比較咧切合中國人嘅口味嘅。所以即使佢哋係委託外籍嘅建築師，呢啲外籍嘅建築師咧，有啲咧都會希望咧做翻一啲類似中式嘅建築嘅。嗱，譬如咧喺北京嘅協和醫院咧，就係一個比較早期嘅例子，就係佢係一個即係現代化嘅醫院啦，亦都係美國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咧即係捐錢去起嘅。亦都有教会嘅背景，虽然是由外籍建筑师做的，但他起出来就有一些中国的建筑的元素。不过当时的建筑师他们怎样去理解一个中式建筑现代化的方法呢？他们就很简单的，他们就觉得是我用一个现代的物料，譬如石屎啦、玻璃啦，即係開大嘅玻璃窗啦，但係咧就再加翻一啲中國建築嘅元素，例如咧一啲瓦嘅屋頂啦，例如一啲嘅斗拱啦，擺翻落去一個好似即係現代嘅石屎樓嗰度。嗱，咁但係嗰啲斗拱咧原本咧係木結構嚟噶嘛，木建築嚟嘅，咁所以佢哋嘅做法咧就係做一個石屎嘅斗拱，即係話咧其實好多係假嘅，即係唔係真係有結構嘅作用的。 裝飾性嘅。 裝飾性嘅。咁所以咧喺當時即係二十年代咧民國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好多咧呢啲我哋而家咧成日即係笑咧話係一個好普通嘅一座石屎樓開大玻璃窗嘅建築物，但係上邊咧又吸翻個瓦頂嘅中式嘅屋頂，下邊咧有一排嘅石屎嘅斗拱，咁啊呢啲就係當時佢哋覺得嘅現代化嘅中式建築啦。係 啦，講翻斗拱，我哋都 recap 一下啦，講翻如果即係大家有印象咧，當然即係 Stan 咧喺一點上都有講啊，斗拱唔一定要啊，我哋其他啲華木都 OK 嘅，咁但其實大家都肯定咧，斗拱嘅關鍵作用就係咩咧？就係話咧柱啊，即係我哋話咧中國建築嘅重點係用柱嚟承重啦，唔係用牆嚟承重嘅木建築。咁條柱連去頂嘅過程裏邊咧，斗拱係重要嘅支撐作用。即係話咧，斗拱嘅功用咧就係將屋頂嘅重量轉移去柱嘅時候嘅關鍵位置，所以佢係一個結構功能性嘅東西，而唔可能淨係一個頂嘅。即係話斗拱就係因為要個有個咁重嘅頂，然後要全啲力去柱到。仲要分散力量先至咁做嘅啫。 再加上中國建築好多時，我哋話有嗰種出檐，即係起跳出去嘅嗰一種嘅屋檐， 係啦。 咁啊，靠個斗拱可以令到出檐可以伸得更加出。 係啦，冇錯。咁所以咁嘅結果係咩呢？就係話卡文正話講話好笑或者得意地方係咩呢？就係如果我哋抽離咗呢啲嘅承重嘅結構嘅話咧。无论屋顶又好，或者成嚿嘢都变咗装饰性，因为其实石屎嘅建筑物咧，唔系用柱嚟做承重噶，即系佢面可以做承重，可以用墙做承重，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做成，但系就唔系木建筑咁嘅模式。咁所以你抽离咗之后，个斗拱冇任何存在意义，其实只系加咗个重量， 系装饰性嘅， 系啦。咁所以变得好得意嘅一个变化。 嗱，但系呢个咁样嘅理解，所谓中国建筑现代化嘅方法咧，喺当时系好流行嘅。无论我头先所指嘅例子，即系话外籍嚟到中国嘅建筑师，又或者系咧中国第一批咧回流翻嚟喺外国读建筑翻嚟执业嘅建筑师咧，佢哋好多时都会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嘅。例如，譬如我哋见到咧，中山陵咧就系一个即系海归嘅建筑师啊，吕彦直先生咧去做嘅。咁佢都系咧一个石屎楼喺上边咧就吸翻一个瓦嘅屋顶，亦都有啲嘅石屎做嘅斗拱喺度。呢个建筑形式咧，几乎咧系即系成个民国咧都好常见，甚至咧喺四九年之后咧。喺國內喺台灣咧都好常見嘅，譬如而家我哋喺台灣見到嘅圓山大飯店咧，就係一個非常突出嘅即係大屋頂建築嘅例子。 呢、這個我諗係好吻合嗰個時代嗰陣嘅發展嘅步伐噶嘛。咁即係話嗰陣其實佢哋係接受咗一啲西方嘅建築嘅思想或者一啲嘅理念、一啲嘅知識翻嚟，即係佢哋真係冇理由再去用翻木結構去起翻嗰種嘅傳統建築。佢哋又想保留翻中國嘅特色，咁咪唯有用呢種咁簡單嘅方法將兩者融合咯。 係啊，同埋我哋即係記得依家係五四一百週年，1919年五四精神其中好重要嘅一個諗法就係當時嘅年青一代嘅基。 本上是认为中国文化有问题。中式的所有东西都是一种腐败的结果。咁当然后来很多反思或者反省留返中国的多多少少是当时的反思，但核心的部分就是大家怎样去学习西方文化。咁我哋话五四其实已经系成个学习西方文化嘅过程里面过咗几十年，要喺一百年之后嘅一个重要嘅转折，或者不如我哋放弃某啲嘢啦，我哋觉得咁样唔得。咁所以我哋话建筑作为成个文化一环里面，中国建筑点解仲要留低呢？点解仲要用木呢？咁稳固嘅混凝土，咁好嘅钢筋，可以起咁高嘅大楼宇，点解我哋仲要翻转头？咁所以嗰啲嘅嘢其实好多人嚟讲系只系执翻装饰性，即系话作为一个文化嘅显现嚟做，但系佢里边嘅内涵其实已经唔再重要。当时嘅人唔会谂话、啊，我哋真系要学古文嚟到日常应用，唔系呢个意思，都唔会攞中国建筑嘅嘢嚟做，真系攞嚟承重或者支撑。呢、这个我谂系当时嘅一个思想嘅转变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睇翻呢个中国建筑嘅现代化，包括到头先所讲系有一啲嘅外籍嘅人士，佢哋想加入啲中国元素，再同埋就系一啲嘅叫做中国嘅第一批喺外国读完建筑翻嚟嘅人士，咁佢哋喺香港度点样做一啲嘅以现代混凝土嘅材料去做一啲中国传统建筑嘅外貌嘅一啲建筑物出嚟。我哋不如又试下用一啲嘅例子去同大家介绍一下。 嗱，头先我哋举过呢两个例子咧，就话第一个例子就系外籍嘅人士，譬如系即系啲传教士啊、教会嚟到中国、嚟到香港咧，佢希望起翻一啲嘢咧，系可以吸引到本土嘅人。另一个例子咧，就话一啲喺外国即系读完书翻嚟嘅建筑师，希望做翻一啲嘢咧，可以彰显翻一个现代嘅中国人个身份认同。呢两个系非常之好嘅例子咧，去解释咧点解喺香港二三十年代咧。会出现呢啲嘅中式或者中西合璧嘅建筑嘅。第一个例子就係话呢，有一啲嘅西方嘅嘢嚟到香港，佢希望呢係可以吸引本土嘅人呢去用嘅。嗱，譬如即係好似北京协和医院一样啦，喺香港呢亦都有啲医院呢係采用一个中西合璧嘅建筑形式，希望呢係可以吸引本土人呢去帮衬西医嘅。 嗯，我哋嗰一集讲医疗嘅时候都可能未好仔细咁讲到，我哋话其实即係鼠疫啊，其中一个结果就係话呢，就係政府呢就一定要呢华人呢唔可以再咁啊迷信啦，我哋括有引号啊迷信啦，迷信中医疗啦，我哋一定要用西医啦，其实係禁止呢，即係大家唔好再用中医。咁但係大家嘅睁言话算嘅话，都保留中医嘅部分，但系所有嘅中医院咧都要有西医喺开始里边啦。咁同一时间，即系我哋都有话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嘅建立啦，亦都培育咗一批华人西医。咁点样将西医推动咧？去当时香港普通嘅华人阶层咧，可能系至入世纪头嘅时候嘅香港嘅政府其中一个需要处理一个课题。咁所以仲话，如正我三文所讲，我哋点样整一个华人会能够接受嘅样嘅建筑物可能好紧要。你谂下，我有病嘅时候，我更加保守，更加唔会愿意接受新嘅事物。咁所以起一个华人能够接受嘅样子嘅，我哋如一个庙咁嘅医院，咁都系几合理嘅。 系啊，我哋可以举两个例子啦。第一个例子咧就系广华医院啊。咁广华医院咧就系1911年咧落成嘅，咁系九龙咧第一间嘅医院。其实佢系作为咧东华医院咧喺九龙嘅一个即系分院嘅，因为当时抗战咗九龙嘅时候咧就冇医院喺度，咁啲人咧就要过海咧去东华医院嗰度睇病嘅。咁所以咧东华医院咧就决定喺九龙嗰度咧开间广华医院，就服务咧所谓嘅广东华人，所以就叫广华医院。 但是你现在讲的广华医院和我们现在今日看到的广华医院又相不相同呢？ 其实是相同的，是同一个组织来的。在当时1911年的广华医院呢，其实它是包括一组的建筑物的。那一组的建筑物呢，最主要就是中间有一个大堂，围着这个大堂就有几栋建筑物，就是一些病房来的。但是广华医院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个大堂呢就用一个完全的，几乎完全的中式建筑的，是好像一个祠堂的。不过呢，你都见到有即係西式建筑嘅元素，就係咧佢喺个祠堂嘅最旁边嗰两幅墙咧，就开咗一啲即係圆形嘅窗啊，开咗啲拱门，即係一啲西方嘅建筑元素嘅。 咁喺呢個大堂係完全中式嘅，但係圍住佢嘅病房咧就係西式嘅，即係佢一個咧中西夾雜嘅一個建築群嚟嘅。嗱，而家咧我哋就見唔到咧嗰啲病房啦，因為咧佢喺重建嘅時候咧已經拆曬周圍嘅病房，但係咧廣華醫院其實係保留咗佢嗰個中式嘅大堂嘅。不過咧近呢一兩年咧，廣華醫院咧其實都進行緊重建，咁所以而家大家睇唔到啦。但係佢重建完之後咧，大家仍然可以去睇翻嗰個大堂，而家咧係變成咗咧東華三院嘅文物館嘅。 咁除咗廣華醫院之外，咁喺醫療呢個方面，亦都會唔會有其他嘅醫院，亦都係行咗呢一種嘅以中國特色咁樣去建築嘅 呢？另一個例子咧就係九龍醫院，咁就係1925年落成。嗱，頭先廣華醫院就係東華三院嘅分院啦，但係九龍醫院咧就係政府醫院嚟嘅，亦都係第一所咧喺九龍或者係新界咧所落成嘅政府醫院，亦都係政府嘅公務局咧自己設計翻嘅。嗱，咁佢同廣華醫院嘅唔同咧，就係佢比較類似頭先我哋所講咧喺民國見到嘅即係現代化嘅中式建築嘅，就係佢咧嗰個建築嘅主體咧其實好西式嘅，就我哋都會見到一啲拱廊添嘅，但係咧佢就吸咗一個中式嘅屋頂喺度，你會見到咧佢有少少中式嘅裝飾嘅，譬如佢有啲吻繡喺個尾嗰度啦，但係咧你又見到屋頂咧又有幾個即係西式嘅煙通咧就篤咗出嚟嘅，即係所以佢係一個中西合璧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同埋佢係由政府即係公務局設計，亦都反映到政府即係公務局其實當時全部都係英籍嘅職司嚟嘅，都肯咧去做即係做呢啲咁樣嘅動作，去起翻少少即係中式嘅元素落去政府建築嗰度咯。 係啊，卡文呢一點即係公務局設計其實都係即係卡文核心研究一部分。我借佢呢個諗法去講翻，其實上一星期我哋都有講到即係風格嘅問題裏邊咧，邊個係主導咧角色咧？咁啊，即係卡文其實正我啱啱講，如果公務局肯做，咁都係主導緊某一啲時期某一啲建築物嘅風格啊，係咪啊？咁就亦都見到其實都可能同政府政策啊，政府想推動某啲嘅想法啊，最尾可能會落實到喺建築風格嘅影響上面。 咁除咗係喺醫療建築嘅方面啦，頭先講嘅九龍醫院同埋廣華醫院啦，其實咧喺宗教建築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呢一種以中式嘅建築設計咧去呈現出嚟嘅。咁我哋呢個留翻下一節啊，再同大家講下香港嘅中西合璧嘅建築。 巍峨嘅古城，傾渠嘅奠基，佢哋嘅靈魂。无形中都在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今日同大家讲好多啦，就系战前啊中西合璧嘅建筑啊，喺香港度大家可以点样见得到啊？咁头先咧提到好多喺医疗建设方面啦，咁我哋咧再讲下喺宗教建筑方面啊，因为呢个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好多外国嘅传教士嚟到中国或者嚟到香港之后咧，都需要做一样嘢，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传教啊嘛。咁喺传教方面又点样可以令到本地嘅人，即系香港人啦？或者是华人啦，佢哋更加去投入去或者相信你嘅宗教咧，咁背后应该需要花好多嘅心思或者力气先至做得到。其实喺建筑方面咧，亦都可以帮到手。 是啊，外地嘅教会嚟到香港咧，当然希望即系吸引本地人去信教啦，呢个系佢哋传教嘅目的嚟嘅。但系咧，我哋见到咧喺30年代咧，有好多咧。特別多嘅中式嘅教堂咧出現嘅個原因咧係關乎到喺20年代咧喺國內咧其實係發生咗一個叫非基督教運動啊，簡稱嘅非基運動。其實咧就係當時咧喺20世紀中期咧，當時嘅中國嘅知識分子咧開始咧反抗西方嘅宗教，因為佢哋認為西方嘅宗教咧其實即係帝國主義嘅傳播。 咁當時佢哋仲係辛亥革命之後，但係咧國民政府又未統一中國，呢段混亂嘅時間咧，佢哋就覺得即係帝國主義喺度搞三搞四，咁佢哋咧就覺得西方嘅宗教都係佢一部分，咁所以當時傳教士啊或者教會嚟到中國咧，其實受到好大嘅壓力嘅。為咗抵抗呢個所謂嘅飛機運動咧，有一啲喺中國嘅教會咧就提出，我哋就應該將咧宗教咧本色化，即係話咧將佢咧比較近翻咧去本土文化嗰度。咁呢樣嘢咧亦都影響到香港嘅。 係啊，我哋話其實宗教建築物本地化背後咧，就唔係話理所當然話啊，我因為要傳教就要就你啦。其實唔係，因為有好大嘅中間有好多嘅反對嘅聲音嘅。譬如話一個宗教建築物如果係在地化，會唔會你傳播嘅根本就唔係上帝嘅福音咧？即係基督教嘅人士嘅心目中所以就算我哋话早期，譬如耶稣会佢哋采取一种比较愿意同新世界接轨，譬如南美洲、中国啊、亚洲、日本有接轨嘅方式，都有好多嘅声音认为咁样咧违反紧一啲基督教教义。咁所以严格来说，譬如我哋话基督教喺中国传播，譬如早期譬如山西好多地方嘅建筑物，譬如山西嘅大学啦，譬如话山西太原嘅好多嘅教堂，其实都系啲好西方形式建筑物。咁我自己去睇嘅时候，唔觉得有任何中国味喺里边嘅。咁当然具体嚟讲，可能会有少少啦，就系我见到嘅就系一座外国教堂嘅样子。咁所以嗰個中國化可能如正話卡文所講，就係、是、因為受到某啲明顯嘅壓力而必須要改變嘅一個結果嚟。 所以其實你見到喺香港好多歷史悠久嘅教堂咧，都唔需要咧做呢個中式嘅情況嘅，反而係去到二三十年代咧，先有呢個情況嘅出現嘅。嗱，當佢哋咧希望即係做一啲嘅中國元素嘅時候咧，其實大致咧你會見到有兩類型嘅做法嘅。第一類型嘅做法咧，就係佢起一個幾乎好似一個中式嘅屋宇，不過佢將佢用途咧就用喺教堂嗰度。例子咧就係沙田嘅道峰山基督教叢林咧，咁就係即係三十年代嘅落成啊。咁呢個基督教嘅一組嘅建築群咧，其實就係即係挪威嘅傳教士咧嚟到香港啊。咁呢個傳教士咧，佢希望咧係向佛教徒咧傳教嘅，咁所以佢特別咧希望咧做一個中式嘅建築咧，去吸引即係佛教徒咧，你即係轉會啦，真係轉過嚟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咧，即係佢最主要嘅建築物咧，其實係一個好似一個八角形嘅亭咁樣嘅。不過咧，佢就當然唔係一個亭啦。因為佢係有即係牆身包圍住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佢用一個重檐嘅建築嘅手法，即係兩層嘅屋檐嘅手法嘅。我哋中式建築咧好多時都見到一啲嘅脊獸同埋仙人咧喺嗰個屋檐嗰度咧做一啲嘅裝飾物嘅。但係喺咧道峰山裏邊咧，佢就將呢啲嘅脊獸仙人咧就改為咧基督教嘅聖人嘅公仔，同樣位置咁啊擺翻喺度。而我哋做一個亭咧，其實最主要咧幾個屋檐咧，佢個接位咧，其實會有一個寶珠嘅，有一粒寶珠喺度嘅。咁佢喺道峰山呢個聖殿咧，都有呢個寶珠嘅。不過寶珠上邊咧，又插翻一個十字架，即係表達咧呢個係一個基督教嘅建築物嘅。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幾乎係用翻一個中式嘅建築物，不過佢有啲係改動，令佢咧變成一個基督教嘅教堂嘅用途。 其實我哋之前講過西方建築嘅時候咧，講一啲教堂嘅建築都好睇得到，即係。佢點樣透過一個建築物嘅，譬如入到去一個好長嘅走廊，然後去到正前面咁樣就係佢嗰個聖壇所在啦。即係呢一種嘅感覺係俾到一啲信眾入去崇拜嘅時候啊，有一種好莊嚴啊，或者一種好神聖嘅感覺喺度。咁但係如果我哋入翻到去一個中式嘅建築入面，佢就會脱離咗，即係冇咗呢一種嘅內容喺度咯。 嗱，你就問得好好啊，即係就係一個西式嘅教堂咧，佢有一個模式嘅，譬如佢一個好長嘅，我哋叫一個 nave 嘅，即係一個好似中庭咁嘅空間嘅。咁但係咧，中式建築咧就相反嘅。如果我哋熟悉中式建築咧，中式建築咧不嬲都係喺牆嗰邊嘅牆身嗰度入門口嘅。 係啦，係啦。 係啦，教會建築咧就喺短嗰邊入嘅，入到去咧一個長形嘅空間嘅。嗱，咁變咗咧，即係如果我哋想有翻即係西方教會個空間理念，但係我哋又想將佢變成中式喎，咁樣可以點搞咧？於是就出現了即係同頭先道峰山完全不同的例子啦。道峰山就係幾乎係起翻一個中式建築，將它變成教堂。但是咧，而家我哋有新的例子，譬如好像是大坑道的聖瑪利亞堂就係、是、正正係頭先阿傑所講的情況啦。基本上咧，佢嘅空間咧就係一個西式教堂嘅空間嚟嘅。佢係一個長方形嘅平面，我哋喺窄嗰邊入去嘅。入到去就係一個長形嘅空間。點樣將佢變成中式咧？結果咧，建築師咧去做嘅方法咧就係佢喺教堂嘅正面喺一個短嘅牆身嗰度咧，加咗好多嘅中式嘅一個屋檐 喺度，而且咧唔係加一個即係大屋檐，而係將佢咧即係 break down 係好多嘅細嘅屋檐，一層一層咁加落去，好似咧做成一個三角形嘅牆身咁樣嘅。 嗯，佢依家數落去，除咗個屋頂之外，下面即係可以話係四重檐嘅咯。佢呢個係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呢個咧係完全咧係一個創新嘅設計嚟嘅，即係話咧。佢只係利用一啲中式嘅建築嘅構件，再重新配搭過。嗱，所以有啲人咧會話呢個係個好 eclectic 嘅 design， 即係話好折衷主義，即係立立雜雜嘅 design。但係同樣你都會見到，其實係佢想保留西式教堂嘅空間嘅方法，但係咧又若做一個中式嘅外形，希望做到一個新嘅設計出嚟嘅。 係啊，我哋睇翻即係如果係聖瑪利亞堂咧，我即係由細到大成日都經過，因為都係個區附近出世添啊，即係醫院附近啦。咁你話嗰個建築物咧，其實睇落去即係似一个牌楼啊，即系似一个面啊，或者然后就有啲似一个庙嘅正面啊咁样。咁中国啲庙亦都唔会真系阔到好夸张，我哋香港啲庙好多时都系。就係、是、呢個聖馬利亞堂咁嘅闊度，就係、是、嗰個嘅牆嗰邊嘅立面。咁所以正話聽完卡文咁講係好有趣啊嘛，即係佢攞嗰個建築物嘅窄嗰一面，扮成一個中國建築嘅牆嘅嗰部分嘅立面。咁就用咁嘅方法咧，就平衡到中西兩方嘅一個部分。咁所以話即係當如果我哋唔係好需要緊跟某一種風格嘅，我哋要應付某呢個原因而去做嘅話，咁可能可以創造出如聖馬利亞堂呢種咁得意嘅有趣嘅建築物都唔定。 係啊，同埋佢個重點，我覺得係喺個門口嗰度。佢門口係整咗四條中式嗰啲圓柱，即係當然我相信係絕對係裝飾性啦，佢唔係結構性。咁啊，四條圓柱去擺喺個門口嗰度，咁同埋上面再加咗一個細嘅屋檐啦，咁所以如果你唔好話咁遠去望曬成棟建築物，你純粹喺嗰條樓梯下面或者行上樓梯幾步去望，即係你純粹真係會覺得佢係一個中式嘅建築多過於西式嘅建築。 但即係嚴格嚟講都好有趣㗎，佢其實喺個山坡度咁，縮喺條樓梯上去。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計廟咧，好少有條直接樓梯上， 係 好少有咁嘅樣式。咁所以 即係呢個就少少似嗰啲羅馬聖殿，即係行一條大樓梯上去， 即係巴特隆啊，即係嗰類要有條大嘅梯級上去咁樣先至。 不過咧，聖馬利亞堂咧仲有兩樣嘢咧值得注意嘅。第一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屬於聖公會嘅，咁、當時佢起嘅時候咧，聖公會嘅何明華主教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大力咧係推動咧基督教本色化嘅其中一個主力嘅人嘅，咁所以喺佢在位嘅時候咧，即係起咗聖馬利亞堂咧，都係有呢個咁樣嘅原因嘅。第二咧就係聖馬利亞堂嘅建築師咧，其實係華人建築師嚟嘅，咁就係建築師周耀連同埋李麗芝呢兩位咧，其實係香港咧非常早期咧就係開始執業嘅華人建築師。咁當然佢哋兩位都喺外國讀書翻嚟嘅。除咗咧聖馬利亞堂之外咧，另一個咧中式教堂而即係出現非常創新嘅設計咧，就係即係已經拆咗嘅，即係灣仔嘅中華循道公會禮拜堂。嗱，而家我哋就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啦。以前咧就係叫中華循道公會嘅。咁啊，教堂咧亦都係30年代落成啦。而且咧個教堂咧佢嘅平面咧係好有趣嘅，因為一個三角形嘅地塊嗰度嘅。原因咧就係個地塊咧係俾兩條路夾住嘅，就係軒尼斯道啦同埋皇后大道，以致咧佢出現咗一個三角形嘅地形嘅。咁建築師嘅做法咧就係其實佢起咗一個咧相對高層嘅教堂，有十幾層樓嘅，但係咧佢就喺教堂嘅頂嗰度咧就加咗咧類似一個亭咁嘅或者一個塔嘅中式嘅建築嘅元素喺度，令到咧個教堂咧雖然係非常之現代嘅建築，但係咧亦都有少少嘅中式嘅元素喺度。咁喺香港咧呢啲咁樣嘅中式嘅教堂咧，其實咧仲有好多嘅。如果咧大家即係有興趣咧，可以再去睇下，包括咧即係九龍城嘅聖三一堂啦，喺香港仔嘅即係天主教修院咧，呢啲都係用一個即係中國風格起出嚟嘅教堂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医疗嘅建筑啦，亦都讲咗宗教嘅建筑咧，点样叫做中西合璧啊？但系我哋亦都知道咧，嗱，由二十世纪开始咧，华人咧对于社会嘅影响力啦，咁亦都会逐渐咁加强啦。就咁讲翻我哋日常最生活嘅一啲嘅民间嘅一啲建筑啦，华人或者系佢哋住嘅地方，亦都会唔会有一种新嘅面貌出现咧？ 嗱，我哋见到咧，去到二十世纪咧，其实华人咧喺即系香港个地位。 位咧都大大咁提升嘅，即係亦都好多人咧，佢哋係參與喺商業嘅活動啦，成為一啲上流嘅社會啦，又或者咧佢哋亦都有開始有人咧係參與政治活動嘅，甚至咧即係成為即係可能立法局嘅議員嘅。所以我哋喺二十世紀咧開始見到咧有一啲嘅富有嘅華人咧開始起一啲嘅大宅啊，咁當然佢哋起大宅咧可以起翻西式嘅大宅啦，但係同時咧我哋亦都見到有部分嘅有錢嘅華人咧都想咧起一個中式嘅住宅出嚟嘅，令到咧即係佢可能係強化咧佢華人嗰個身份嘅。 咁會唔會就係做到好似頭先我哋咁講，第一種咧就係望落去完全係中國嘅建築嚟嘅，另外一種就係有啲西方建築加咗一啲中國建築嘅配件元素或者啲構件作為裝飾，咁佢哋嗰個諗法係點樣？ 我諗喺呢啲中式大宅裏面咧，就好難有一個好統一嘅風格，因為咧其實中式大宅咧比較少嘅例子嘅，咁而我哋喺香港見到嗰啲咧，同喺國內見到嗰啲亦都非常之唔同嘅。喺香港見到嗰啲咧，你會見到其實都有少少中西合璧嘅元素，譬如我哋會見到咧，好多時佢哋會用一啲紅牆綠瓦，但係咧又有翻啲拱門啊，甚至係有翻啲西式古典嘅柱式喺度嘅。 就算紅牆綠瓦都講緊係混凝土去扮翻嘅啦，就唔係真嘅啦嚇。咁而我哋不如又攞啲例子出嚟去講下，咁等大家又可以容易啲去了解到我哋啊講緊嘅喺大宅嘅建築上面點樣做到中西嘅融合。 嗱，我哋咧可以舉幾個留得低嘅例子啦，當然有好多更多係已經拆咗啦。嗱，留得低嘅例子咧，譬如虎豹別墅啦，相信就好多人咧童年嘅回憶或者童年嘅陰影都係喺度嘅，因為咧大家對於嗰個地獄嘅主題公園咧真係非常之深刻嘅。 我係當時睇係 陰影嚟嘅， 陰影嘅。點解科別墅咁咧？就係、是、你可能你小朋友嘅時候，你唔會明點解無啦啦有一個地方會起到咁多恐怖嘅嘢嘅，即係點解要咁做咧？即係你會問，咁帶你嚟好似一個公園咁，同埋即係嗰個地方又喺啲即係山坡上面。其實以前喺好耐，即係幾十年前去咧，其實都幾偏僻嘅，偏遠嘅，搭巴士搭好耐上去。咁所以成個嘅感覺，你會覺得係一個好獨特嘅、特異嘅，同其他香港地方都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喺我諗好多香港人心目中都係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我哋個時代咪係你去麗苑咁去玩啦，你去邊度？咁我今日去虎豹別墅咁諗住去玩，點知喺下行一行，咪就係咁啦。 嗱，虎豹別墅咧，即係個公園當然係即係個好搶眼嘅一個建築啦。喺公園裏邊咧，其實佢有一個塔嘅，那個塔咧幾乎咧係用翻曬即係一個傳統嘅中國嘅塔嘅形式嘅。咁但係當然佢係石屎做啦。而佢自己嘅大宅本身咧，亦都係好似咧有啲亭台樓閣咁嘅。佢係將個大宅嘅屋頂咧，就唔係一個大屋頂咁吸落一個好大嘅住宅嗰度，反而係將個屋頂咧即係拆分為咧好多細嘅屋頂同埋細嘅好似個亭咁樣嘅建築物嘅。不過咧，佢個正門咧，你又反而係見到一個好似嘅拱門嘅形式嘅，咁所以就你都會見到有少少咧，即係西式嘅元素喺入邊嘅。大部分人對於虎豹別墅嘅記憶咧，都係嗰個地獄主題公園嘅。但係咧，虎豹別墅今時今日保育落嚟咧，就反而係只係個大宅，就而冇咗個公園咯。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深思嘅一樣嘢嘅，就係、是、當政府即係決定保育虎豹別墅嘅時候咧，佢覺得邊樣嘢係緊要？佢而家就揀咗咧保育個大宅，但係大部分我相信市民記得虎豹別墅咧，反而就係個公園。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公園作為一個建築，係咪就係冇價值？而嗰座樓作為一個建築，係咪就有價值咧？咁、我記得咧喺2011、2012年前後咧，其實虎豹別墅係開放過一次俾公眾。咁我當時我都有去。咁其實當然你會睇到裏邊嘅啲家居啊、陳設啊嗰啲嘅部分。咁但係佢可能係一個名人嘅曾經居住過或者起居過嘅地方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周邊嘅地方咧更加多。都是属于香港的集体回忆都不定。 同埋除了虎豹别墅之外，即现在我们未必可以入到去看住，但是另外有一个地方也都很感觉到这个中西合璧的色彩。这个可以说是近年都每年都会开放的，就是景贤里。大家如果真係喺開放日入面去參觀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呢個感覺上又係好中式嘅屋頂啊、柱啊、佢嘅走廊啊等等。但如果望翻佢啲牆身或者佢啲窗咧，那個感覺上就突然之間變翻一種話西式或者係現代一啲嘅感覺。 係啊，即係景賢里咧，其實而家我哋成日叫景賢里啦。其實佢最初咧就叫做希奴嘅，喺佢1936年落成嘅時候咧，第一個業主即係起個位咧，其實就即係改個名叫希奴。不過咧喺1978年當佢轉手嘅時候咧，第二任嘅業主咧就將佢改名做景賢里，就係而家我哋比較熟悉嘅名。咁我哋熟悉都好多原因，就係因為佢就係成日喺電視啊、電影嗰度咧作為一個背景出現啦。咁喺佢嗰個設計嗰度咧，其實都係用翻即係石屎嘅建築。 咁但係都係用紅磚綠瓦鋪面，即係睇落去咧都好似一個中式嘅建築嘅。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喺呢個大宅咧係有游泳池嘅，算係咧可能係即係第一個或者係非常早期咧，即係一個大宅咧有私人游泳池嘅一個設計嘅其實。嗱，咁同呢個虎豹別墅嗰個中式設計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竟然你個設計咧相對上咧係比較對稱嘅，相對比較對稱啦，同埋咧佢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屋頂嘅形式嘅，不過咧個屋頂中間咧佢都有一個再高層少少嘅建築物，令到佢個中間有個好似中心有個中軸嘅咁樣嘅，就同呢個虎豹別墅嗰種嘅形式就有少少嘅唔同啦。其實呢今日呢竟然你呢點解會保育成功呢，其實都係依賴呢當日呢有市民或者係有傳媒呢發現呢竟然你呢就俾人拆啦，有啲工程呢喺度做，咁當時呢就報道咗出嚟，以至呢政府開始插手呢就希望呢保育呢個竟然你，咁最後呢即係好好彩呢就保育成功咗嘅。 古蹟究竟是不是应该保育呢或者拿来发展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想可以保留一些旧的东西，不想说整个社会整个社区所有东西都不要的拆晒它，旧的东西全部都不要，旧的东西依然有它的价值留下低。但是同时间要兼顾发展的步伐呢，有很多东西就需要大家去怎样妥协或者去磋商。有成功保育到的例子，但是同时间亦都有失败的例子。我们如果去讲返近年啊河东花园嗰个例子，可能係一个好值得大家去探讨究竟保育同埋发展之间点样去攞个平衡。 喺我哋话讨论呢啲问题嘅时候，呢、這个关键呢并非正确与否㗎。即係我哋话譬如话我而家要世界和平，世界再冇战争，咁大家都认同，冇人会唔认同。佢来来去去呢都係嗰个嘅取舍，同埋边一个人呢係真係可以做个决定权。咁即係所以中间其实所有嘢都係理想嘅话，当然大家都好认同，大家都支持㗎，世界和平啊环保啊係咪，咁但係一落到实在嘅部分，尤其係你嘅利益係受损嘅，或者你嘅利益係被侵犯嘅时候，或者你要放弃某部分嘅利益嘅时候，点样去做呢？咁所以呢个呢永远就係我哋处理保育或者处理各种各样古迹嘅时候呢一个好难去解决嘅一个问题。 用一个一般人嘅心态去諗呢，其实都好容易去理解得到嘅，就係、是、假如我有一个地方係属于我嘅，咁而佢係好有历史嘅价值，亦都佢喺商业嘅价值入面佢都係非常之值钱嘅。咁当政府话要收返嗰样嘢嘅时候，可能佢会有以一定嘅价钱买返俾你，而你愿唔愿意舍弃一个可能你可以赚取更加多钱嘅机会去将嗰样嘢俾政府呢，要人牺牲嘅时候总系令人都会头痛，同埋会好有矛盾㗎嘛。 嗱，呢个呢其实就係政府而家嗰个即係保育政策呢遇到嘅一个最大嘅难题，就係、是、好多嘅古建筑物係有重要历史价值嘅建筑物呢其实係私人物业嚟嘅。咁我哋既要即係希望保育到呢啲古建筑物，但同时呢我哋亦都要尊重即係私有产权㗎喎。咁点样去即係平衡呢两样嘢呢，成为即係政府一个好大嘅难题㗎。譬如在即香港的法例里面，如果我们将一个古建筑物定为一个法定古迹的话，其实即使它是私人建筑物你都不可以拆的，你是即违反法例的。当然我们其实是有法定古迹，其实是私人的产业来的，譬如有一些学校，譬如有一些教堂，其实这些都是私人的物业来的，不过个业主都即 OK， 觉得即变成法定古迹，他们都想保育个建筑物。但是当如果业主是反对的时候，这个成为一个就很大的难题了。在河东花园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是业主就希望拆了去重建的，但是政府就觉得河东花园的历史价值是很大的，希望是可以保育了这个即大宅的。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政府是出了一招的，就是希望将它暂定成为一个法定古迹，即是说呢其实是排紧期呢，想将它成为一个法定古迹。如果定咗是法定古迹呢，即是业主就唔可以拆啦。咁但是当然啦，呢样嘢就令到个业主呢即是大力咁去反对，甚至就会喺传媒里面其实都有挑战政府呢个决定嘅，因为佢嘅讲法呢就是说，如果你要买起我呢个物业呢，其实你要俾好多钱嘅。究竟我哋值唔值得用纳税人咁多嘅钱去买起呢个物业呢？ 係同埋喺返钱嘅问题可能一件重要嘅事，另外可能喺建筑意义我哋嘅节目里面谂嘅问题，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到建筑嘅本身嘅价值同埋历史嘅价值嘅啲部分。咁我哋讲咁多嘅时候，翻翻个问题就系、是、什么系历史？点样嘅价值先系价值咧？咁我哋呢个翻翻去我哋其实 讨论紧嘅人文学科里边嘅所有价值咧，都系冇一个可以转化为实质金钱嘅方法嘅，即系你话冇办法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公开比较或者比较或者定价嘅方式。佢价值就系价值，佢系 value， 佢唔系一个可以被定价嘅一个东西。咁喺我心目中个历史价值好高，喺别人嘅心目中咧可以好低。有啲人可以系完全唔 care 或者某一啲嘅历史价值，或者某啲人认为嗰啲嘅历史价值系好重要，但系对于另外一啲人嚟讲咧，嗰段历史系带嚟伤害。我觉得完全系应该拆咗佢。咁譬如保留好多日治时期或者日占时期嘅建筑物，好多人当时认为应该全部拆晒。咁到今日有多人有反对声话，好啊，后悔当时拆咗咁多嘢。咁背后就系一个问题，就系边一啲嘅价值先我哋可以守护嘅咧。咁翻返去河东呢个例子嘅时候，哇，佢嘅建筑系好正嘅，或者佢嗰个价值好重要嘅。咁但系我哋睇到一啲访问，我哋建基于佢嘅后人嘅访问，佢讲话其实河东好少喺度住嘅，嗰啲嘢都唔系佢嘅，咁你点回应咧？好难搞。第二个就系佢话唔系噃，佢不断咁改建过，其实嗰啲新起嗰度系整嘅，嗰度又系变嘅，同埋其实你而家呢一个部分你觉得正嘅部分，全部都系第二次重建，都唔系最原本嘅页面。咁你又点样回应咧？即系翻翻呢个所谓历史价值，佢有百几年，咁但系把拆翻去细嘅呢部分嘅时候。佢嘅理據就會變得即係討論呢啲價值嘅時候就好大嘅危機。 咁同埋咧，我哋呢一輯或者之前都講好多係城市發展同埋規劃噶嘛。咁即係依家我哋話規劃一個城市嘅時候，大家開始去諗得多，更加多係一啲舊嘅一啲古蹟係應唔應該去發展嘅時候，即係以一個現代或者近期嘅一啲規劃嘅角度，其實係唔係應該盡快將一啲所謂嘅古蹟或者係有歷史價值嘅嘢揾曬出嚟先？即係如果唔係，你稍後你又要發展嘅時候，你可能到時又會影響到，即係有更加多嘅反彈嘅聲音存在。 嗱，當然咧，最理想我哋就係即係有班人咧，好完備咁咧睇曬香港嘅建築物，又就話邊啲係有歷史價值，邊啲有建築設計得好要留低嘅。咁啊，但係咧，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嘅。即係遇到嘅問題就係，如果你是即係用呢個方法，就係話我要將啲建築物係快啲咧定佢做法定古蹟啦，等你唔可以拆佢咧，同樣咧亦都會引起咧業主咧盡快咧 拆咗佢， 喺你即係評核之前拆咗佢。咁其實當日即係河東花園咧，都係因為咧2009年嘅時候咧，政府將佢咧定為一級歷史建築嘅時候，就令到咧業主咧即係好擔心啊，係會唔會變成法定古蹟咧？咁啊，不如快啲即係拆咗佢先啊！嗱，呢樣情況咧，其實嚟緊都會出現嘅，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嘅聲音，佢突然間話即係一啲比較現代嘅建築咧，其實都有個價值嘅。例如我哋前排成日講嘅皇都戲院啦，或者近排成日講嘅麵包公司啦嚇，咁呢啲咧都有好多市民就覺得嗰啲都需要。要去保育嘅，咁但系嗰啲其实暂时都未系法定古迹嘅。原则上咧，即系理论上，业主其实系可以而家拆咗佢嘅，新房里边佢吓法定古迹 嘅。我举个极端啲嘅例子咧，20年之后，我哋会觉得中环嘅力宝啊、中国银行啊、汇丰新大楼全部都系历史建筑都唔出奇，全部法定古迹。咁你话嗰啲大班睬唔睬你咧？咁呢个变咗好有趣嘅疑问，即系你谂下，如果以现代建筑 modern architecture 嘅谂法。嗰堆建築邊一座唔係經典例子？有邊一啲唔係有世界性價值嘅例子？咁你一定咗佢，咁嗰笪地係我嘅地，咁你用咩價錢可以買得到咧？就變得有好多好值得討論嘅一個空間。咁所以私有產權係我哋可以唔理咧，或者保育可以去到咩程度去處理咧？ 遺願咧就係話，即係業主自己咧，希望佢哋都重視自己嗰個歷史啦，希望佢哋自己都可以自發性咧去保留一啲嘅歷史建築啦。譬如咧，即係近排咧有一個例子。就是咧喺荃灣有一個沙廠咧，就即係業主咧主動咧就保留佢哋，即係認為係佢哋自己公司一個非常重要嘅一段歷史嘅物業嚟嘅。咁佢哋主動咧保留咗呢個工廠，亦都將佢即係改建成為一啲新嘅即係用途。咁啊，希望係啦，即係市民亦都可以變咗去咗參觀啊。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嘅，亦都希望即係以後更多呢啲咁嘅例子咯。 系啦，咁呢啲就要留翻一班业主啦，或者系即系呢啲有历史价值嘅建筑物嘅拥有人啦，可以话系佢哋去自己去谂啦。咁我哋只能够可能喺趁住呢个时候有机会咧，大家多啲去欣赏，留多啲嘅相片啦，俾大家都可以做一个纪念住先啦。咁我哋今集嘅建筑二咧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个礼拜一晚啊9点至10点，我哋咧建筑二咧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见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